增23宗确诊，全部来自奥克兰，数字比前一日急升一倍。卫生官员呼吁民众严守防疫措施，一旦察觉有病征，应该尽早接受病毒检测。美国总统拜登在911事件20周年前夕发布录影讲话，敦促美国民众要团结，展现伟大的力量。拜登哀悼在911袭击中的遇难者，他在录影片段中说，911事件的核心教训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候要展现团结和韧性。拜登承认过去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恐惧、愤怒和憎恶扭曲美国的团结，他强调团结不代表要相信同样的事情，但要对彼此和国家保持基本的尊重和信心。拜登在911襲擊20周年到当年三个事发地点，包括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弗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被骑劫客机坠毁地点出席悼念仪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空心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港岛上环的皇后街因为有意外，而家介乎高升街至到皇后大道西一段仍然是封闭。德辅道西转入去皇后街的车辆暂时只能够通往高升街，不能够前往皇后大道西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城巴路线26暂时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上香道。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虽然较早前狮隧公路的意外已经清场一段时间，但现在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而在铜锣湾一带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都市威道去礼顿道的车龙就排到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龙尾在对行道。而家高华老街长沙环方向近南昌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近联合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十一街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太子道东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而家尖沙咀一带交通非常繁忙，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金巴利道一段的龙尾近旺角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的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府街。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的龙尾去到亚公湾路。提提大家，在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直至到下午6点，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和富中心至到屈臣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orever.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Sometimes when we turn，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八至九，恬淡情怀九至十，音乐情人情歌十八廿二首。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个日期， 而家日子啊，2021年9月11号。 天气时间嗰啲自己睇啊。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噶，究竟啊？你是適合俾人管啊，定系唔適合俾人管 啊？而呢个题目啊，衍生另外一个层次嘅嘢，就系、是、究竟爱情啊，系要揾一粒一突啊，定系揾两个极度相似嘅人呢？你喺呢个题目上先第一个先啦、啊，你中意俾人管定唔中意俾人管先？ 我唔中意俾人管，但系我系需要人哋管。 Very romantic 。请选手提供你的 理据啊嘛， 系论点与理据。 我是很从过往的经验，加上对自己星座的了解，知道人马座即系 束缚不来于人马座。 呢句嘢我真的觉得写得很好嘅。 危险，连思觉像也失调。 系嗰种就是你如果很要求我做一样嘢，举个例，一个星期你要我见你五日的话， 要求你礼拜六开 live。 系 做 live， 咁咧，我呢啲人就好中就唔中意啦。你越叫我做嗰样嘢，我越唔做嗰样嘢，最唔中意呢件事噶啦。之但系就系因为我唔中意咁样做，好容易以往嘅爱情经历当中就出事啦。因为唔中意俾人管，就随心而嚟啦啲嘢。咁、你系唔会主动去做一啲嘢噶？唔会主动谂 任我行啊， 冇错啦。从何时你会不要离群咁啦？ 啊，而家我而家开始做音乐节目，我对音乐都熟咗啲啊。 一讲呢个 topic， 个 keyword 就谂到啲歌啦。而我需要俾人管制，因为如果对方唔做呢件事咧，咁啊可以两个人真系唔见啊，唔揾佢啊，唔得闲就唔理佢咁。所以我知道，如果要维持一段关系咧，佢需要主动做呢件事去维持一种和谐 嘅。哦， 因为有啲女仔其实佢唔会讲出口噶嘛，佢唔会话俾你听我需要啲乜嘢， 但佢要主动做一啲嘢。 系啦，佢主动做一啲， 但系嗰种主动唔代表佢管噶，两样嘢嚟噶嘛。 系 系啦，即系佢可以主动地唔出声，都系佢主动嘅一款嚟噶嘛。 嗯， 系啦，但系佢可以主动地。喂呀 ，B B，、可以系咁样噶嘛？ 系。 咁你系得边款啊？ 我几中意后者嘅，但系通啊，我嘅经验当中咧， 即系灰呀 B B， 我 OK 呢啲嘅咁样， 灰呀 B B， 好 man 啊！喂啊 ，B B， 几时有得见你啊 ，B B 咁 ，scream！ 但我遇过嘅咧，前者嚟嘅，即系佢唔出声， 哦，但系又发脾气嘅， 唔发脾气，但系嗰种沉寂就系一个最好嘅抗议。 哦， 因为女人唔会出声啊，女人一唔出声，你知道有啲嘢啦，咁啊自己识要做， 其实要出声咧，男女都要出声，其实。 所以我系我啱啱讲嘅嗰种状态系咁啦。好啦，嚟啦！ 我系中意俾人管嘅， 去翻第一个。 我系直情去到中意嘅地步，即系由以往嘅花式自杀，去到而家大家都应该了解到我喺爱情上系有被虐嘅倾向嘅。即系啊，好啦，好好好，即系都系嗰句。如果小弟啊活喺啊，即系唔系活喺呢个2021年嘅香港啊。我是活在啊第三次和第四次忍界大战之间的火影忍者世界入面，我就是奈良鹿丸。 其实你都几似，我觉得 我是喜欢一个恶的女人。你要做什么啦，好不好做啦，好不好， 是 即是无论她是用一个恶的态度啦，或者即系手谷系恶噶嘛，即系喺火影忍者佢手谷系恶啊，或者好似我唔系另外一个中意嘅漫画女主角系唔系女主角，即系 女角色啦， 系 One Piece 嘅 Piranha， 即系幽灵公主咁样啦， 系 傲娇型， 哦、 即系嗰款。对唔住，我错，系啦，即系我系对唔住，得我错，我 最中意道歉嗰个人， 系啦，所以我系需要人哋管嘅。咁但系即系因为其实即系呢排有个嘅 情况，系咪用情况？ 情况啦，我有一下谂紧系咪用启示呢只字，或者有一下嘅 大嘅咯，启示 系启示太大，系一下，其实是一下嘅叮嘅，即系例如即系点讲好呢，例如系有另一半会同我讲话你要陪下我咯，你呢排翻工太忙碌咯，咁样咁我就醒起，其实小弟啊系一个热爱工作嘅工作狂嚟， 从热爱这份工作， 唔得呢下唔得，唔得，收收仲有幕唔得，始终唔系手下留情嗰个层次， 要听翻啲新歌。 咁跟住之后，咁其实都系嗰句，我真系奈良鹿丸嚟嘅。即系好怕麻烦，但啲嘢嚟到咧，又系唉好啦，做做做做做做，即系我一个其实都未到完全嘅工作狂啦。即系我会抱怨或者会呻两句啊，好攰啊。咁但系我都系死去做噶嘛啲嘢啊，系啊。如果要我七点开工，开到第二日嘅开到凌晨两点，然后 keep 住咁样嚟紧两个月都系咁样嘅话，其实我都系会照去做噶嘛。即系如果你冇人话要我陪或者剩。 咁你做咯， 我唔会主动，我冇一个自动自觉地唔做嘢休息嘅概念嘅， 系 啦，冇嘅，唔知点解冇嘅，我做嘢啦，即系就算以前可能唔使叫做咁长，可能咁啱呢一两个月，即系大家都知录音多咗啦，大家 get 到啦，就系因为真系有啲嘢搞紧，真系冇办法啦，公务在身，抽唔到时间。我唯一有个自动自觉地要停下工作咧，系得一个女人可以令到我咁做嘅。就有个女， 你个女啦， 系啦，即系啊，我要见一见我个女啦，系啦，但系另一半我真系冇呢个 sense 嘅，我系要陪一陪，咁所以即系而家有一个就系会提醒我啊，你系咪要陪下我啊？好似好耐冇见咁样，咁我就抽咗出嚟嘅时间，咁而嗰个抽出嚟嘅时间系令我理解到，其实有时咧系我哋唔知系咪关呢份工作事，系觉得啊，好似放假好似好衰，你明唔明啊？我哋有一款咧， 有 放假，好似 好有罪疚感啦， 好似唔系咁好意思。 系啊，你明明有嘢做嘅， 系啊，其实明明有嘢做嘅， 点解要休息咧？ 系咯， 你休息咗之后你咪 唔得咧，我要交稿咧，唔得咧，我要录音咧，唔得咧，我要做节目咧，啲嘢未搞掂啊，咁样你好多呢啲噶嘛。但其实 which is 其实冇咗你，个世界都系照行紧噶嘛。 我好 sad 啊呢一句啊， 即系唔系冇话照行紧，但系佢人哋一定有方法解决噶嘛。即系你唔会真系叫做，除非你去到嗰个地步啦。咁我哋又真系未去到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假设你骚动音乐 touch wood， 你病咗咁样啦， 咁个节目都要行噶。 系啊，咁你仲有分神喺度噶嘛？后援会你病咗嘅话，咁我咪叫监制 Autumn 落嚟帮我手顶几集咯。其实实有方法解决噶。咁系要俾自己有喘息嘅空间咯。 但我哋過去即我唔知你啦，我係冇唔學識喘息嘅空間。咁就正正有即係叫做而家嗰個係會提醒我，你要陪下我啊，唞下。咁我先發現係，其實我都要唞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叫做即係性格上嘅互補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就係、佢提醒我要換床單。佢話：你張床單幾耐冇換啦？ 幾個月啊？ 我系谂紧农历年之后有冇换过 年廿八洗完邋遢之后就冇咯。 我都有怀疑系咪年廿八洗邋遢之后冇换过 年度床单 系啦，即系呢啲嘢啊，执翻好间屋啊，书台啊，衣柜啊，或者你因为我间房系乱七八糟到我瞓紧我阿爸阿妈嗰张双人床啦，但我瞓到单人床咁样， 完全唔知 系啊，因为上面有一堆嘅唔接嘅衫啦。有一堆嘅平板电脑同电脑啦，有一堆嘅 袋啦， 然后我系早几日执屋嘅时候先发现，我系有2017年嘅信用卡嘅单喺度啦，即系系污糟到呢个地步，原来系要有人督促我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就话我喺生活上我系需要被人管去叫做即 系 系咪叫做调理翻或者叫做即系 turn 翻嗰个叫做。 好似要正常翻啲咯， 少嘅一個地步咧。 但我想知道，譬如另一半叫你話：喂，你陪我啦，即係都叫你唞下啦，係咪你都 enjoy 到個唞先？即係你都發現到，哦，係，其實我都停低唞，而嗰個唞你係 feel 舒服 咁 so far enjoy 嘅， 係 我只可以咁答你咯。 唔係嗰個 enjoy 唔關佢事嘅， 因為 而你個人停低， 因為有嘅， 即 係 enjoy 到嘅， 係啊。但我覺得即係當然有個大前提嘅，即係如果你以工作為例子，有個大前提嘅，即係個大前提係在於咁，如果有啲嘢我真係抽身唔到，咁你要體諒咯。 嗯， 係啦，即係有啲嘢，例如我真係以後逢禮拜六，我冇可能叫做 個禮拜 live， 個個禮拜都唔做 live， 咁唔得噶嘛。但偶然可能兩三個月有一次，哦嗰日因為有啲緊要嘢做，即係例如係約咗佢屋企人食飯又好，或者嗰日我哋要去旅行嘅又好，或者去露營又好，你可以多翻呢啲嘅 私人 時間，係啦，即係多翻呢啲嘢，即係無論係俾佢都好，或者俾自己都好咯。所以我喺生活上，我係即係如果去到啱啱提嘅另外一個層次嘅嗰個題目，究竟係一粒一突定係互相相似，其實我係需要一個同我性格上有啲調翻轉嘅人去平衡翻我自己嘅生活咯。 哦 ，so does 咩？我係愛情百變怪咯，我形容自己。嗰百變怪嘅意思係對方佢係一種咩嘅人？即係如果嗰個女朋友佢好中意匿喺屋企嘅話，即係放假就喺度唞啦，即係你煲動畫咩都好，我會跟佢一齊喺度，我冇所謂嘅。而如果佢係嗰啲一放假好中意夏天就出去玩水啦，跟住你秋天行山嗰啲咧。佢做咩我就会跟佢出去 㗎、啊。 即係我自己嗰个私人嘅时间一收工我就放咗俾佢。我放咗俾佢你鍾意做咩做咩 ,ok 㗎。即係我真心。 我 ok 㗎。啱 啱个月有啲水。嗱真係真心 ok 嘅。係啦呢一样系睇得。但係反而陪另一半我同你有少少不同。 係。 就係我唔知点解有一个雷达㗎。我有一段时间如果冇见另一半我会 feel 到咦我系时候要陪翻佢，即系头先话对方如果唔出声就系一种嘅管嘅话，我会自己觉得哇呢、這个礼拜一至可能唔得闲见佢，星期六平时可能习惯，我可能唔会录音嘛，可能会 唔系，但我都有呢一个噶， 系我会 即 系咁样样， 以前都有呢、這个，即系不嬲都有呢一个嘅，但系然后发现我系唔足够咯，即系嗰种嘅休息系唔足够，因为嗰个休息系你我哋尤其是我自己系一至六都工作噶嘛。然后你如果你一至六扯到尽嘅话，其实你礼拜六日你系冇嗰个叫做状态去陪伴佢噶嘛？ 系啊，见到又攰咯， 系啦，咁所以你系需要有一个叫做人去提醒你几时做啲咩，而嗰个人其实未必系想提醒你嘅，只不过咁啱大家系一粒一突，然后去令到你个生活上互补咗咯。 哇，天作之合， 咁又未到，自己参透一下，你凡夫俗子系唔明白嘅，你哋。 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 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欢迎咁多位同学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喺正式开始之前，我想邀请我哋嘅训导处一老师讲下来年嘅新校规。 为咗令到大家更加有纪律，以下有一个新嘅校规，就系唔准拍拖，因为校长都冇。 唔系嘛？又抽呢样嘢？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欢迎咁多位同学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喺正式开始之前，我想邀请我哋嘅训导处一老师讲解下来年嘅新校规啊！ 多谢校长。为了令到校园有一个更加和谐的学习气氛，我们有一个新的校规，就是不准贩卖军火。 不是吧？你以为你拍紧《逃学威龙》啊？周星星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欢迎咁多位同学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啊！喺正式开始之前咧，我想邀请我哋嘅训导处一老师同大家讲解一下来年嘅新校规嘅。 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师生关系，我们有个新的规矩，不用听校长讲，听完我讲得了。 不是吧？你想谋朝篡位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欢迎咁多位同学啊，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喺开学礼正式开始之前咧，我想首先请我哋嘅训导处一老师同大家讲下来年嘅新校规啊。 系，唔该校长，呢条嘅新校规都系交翻俾校长讲，我怕丑。 唔系嘛？怕丑啊，就唔好学人做老师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欢迎咁多位同学啊，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邀请我们的训导处一老师同大家讲下来年的新校规。 为了大家有更加强健的体魄，大家必须吃多些菜，定时排便。 不是吧？这个是健康常识，不是校规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欢迎咁多位同学啊，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喺正式开始之前，我想邀请我哋嘅训导处一老师同大家讲下来年嘅新校规啊。 系，多谢校长，为咗扩阔咁多位学生嘅视野。我们有一个新的校规，就是一定要听我是你的后援会。 不是吧？这应该规定全港中小学都听后援会、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校长波成 与训导一， 啊，欢迎咁多位同学嚟到后援会黄天恩纪念小学嘅开学礼噶。喺正式开始之前咧，我想首先邀请我哋训导处嘅一老师讲下来年嘅新校规啊。 系，多谢校长。为咗培养大家有良好嘅价值观，大家每日必须要做一件事，赞我个女得意。 唔系嘛？对唔住啊，佢真系好得意啊！ 你讲清楚系我个女好得意。 唔系嘛？对唔住啊，你个女真系好得意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支联会成员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保安局亦都计划剔除支联会的公司注册登记。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当局并非对支联会或民主派声音赶尽杀绝，而是依法办事，任何组织都要守法，包括香港国安法。来自三十几个界别分组的选委会委员在全港多区摆街站宣传新选举制度。到湾仔街站的谭耀宗表示，不评论会不会提名民主党成员参加年底立法会选举，指民主党仍未决定是否参选。到同一街站的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提名表示持开放态度，他说任何人效忠和拥护基本法和特区，他乐意提名。唐英年希望透过街站让市民更认识新选举制度，以及让市民了解完善选举制度后带来良政善治的优势。美国网球公开赛，17岁的香港球手王泽林火拍法国的韦斯特法尔，闯入青年组男双决赛，将会同乌克兰及保加利亚球手的8号种子组合争夺冠军。王泽林和韦斯特法尔的组合在四强迎战美国和克罗地亚的组合，第一盘先赢6-4，第二盘输4-6，到决胜局以10-4胜出，盘数2-1晋级决赛，是港队球手历来最好成绩。路透社引述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可能在10月底获得授权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报道表示，辉瑞将于今个月底前收集并分析足够的临床测试数据，之后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授权。预料管理局将在三星期内作出决定，以了解疫苗对儿童是否安全和有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在一个视像会议亦都认为，辉瑞若果能够在今个月底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并获得数据支持，可望在10月获得授权。至于莫德纳疫苗，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时间可能会比辉瑞多3星期，因此预计最快到11月才能够决定儿童是否合适接种莫德纳疫苗。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喺上环皇后街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而家介乎高升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嘅一段皇后街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化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嘅龙尾去到沙福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咧，车龙就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而家尖沙咀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嘅，咁七咸道南介乎柯士甸道至到桑士巴利道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咁而弥敦道喺尖沙咀方向近金巴利道一段车龙排到近亚皆老街，而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康宁道一段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亚公湾路。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返呢，较早前旺角奶路神街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奶路神街以及系地士道街都已经重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哇，好大只，我拍我拍我拍拍拍拍拍。 先生，请你停一停，想一想，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来的？在食物链上面又扮演咩角色咧？你怕死我，会唔会为地球带嚟灾难性后果噶？ 哦，我又真系冇谂咁多喎。咁你究竟系咩嚟？ 我都唔知道你哋人类点称呼我噶。不如你睇港台电视31，好多大自然生物节目噶。睇下到时见唔见到我？ 好，到时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系譬如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发烧啊、咽喉痛啊、头痛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攰啊咁咧，咁呢个其实就好都几常见嘅吓、可能10%嘅接种者咗近咧都有即系反应啦吓、其实同流感针差唔多咁讲，咁呢啲就唔算系啲咩特别嘅异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讲话所谓异常就系、可能系佢系比较一个严重嘅个案。又或者是一些即係好罕見，我哋唔預計會出現嘅事嚇，咁、所以呢啲先至係我哋會比較關心，要做多啲研究去逐個去個案。咁如果你話打完針之後翻屋企，除咗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常見出現嘅副作用，就唔使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食粒嘅退燒藥都 OK。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係有一啲你平時唔會預計出現嘅健康狀況，或者係一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咁就當然呢個立即要去睇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打工仔话：我都好想有逆时车站啊！ 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 时光倒流是不少人的心愿来的， 今次洪家豪呢一首嘅浪漫情歌，就系希望可以重回相遇喜欢嘅人嘅嗰一刻，让爱情重来一次。作曲编曲监制周石汉，填词陈耀森。回逢命运越来越慢。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洪家豪《逆时车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丽英，你咁中意李敏豪啊？如果李敏豪系有十分满分，同佢比阿一有几多分呢？ 阿一就会比五分啦，咁就因为佢只眼唔够李敏豪大啦。跟住同埋唔识讲韩文咯，我系丽英，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丽英嘅，你好啊！ 你好啊，波胜， 系全死国美少女， 耶 耶！ 我叫你近排嗰个几好睇嘅，嗰个造型另一个你嚟嘅，我觉得系。 哇，我都觉得系完全靠 cool carry 啦，我系前所未有试过嘅成熟造型。 即是佢系呢一种啊，即系红黑色嗰啲好有型格嗰啲咧， 一睇落去劲似米八咯，跟住 最紧要望落去个人高， 即系外国嗰种 model feel 嘛， 系啊，同埋系唔笑啊嘛，即系你要 keep 住嗰种少少 cool 嘅样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影嗰阵时候咧，嗰个导演都叫我唔好笑唔好笑，咁啊就最有 feel 噶啦。 我想问你自己觉得你真人好睇定系上镜好睇？ 你自己覺得、 啊？我自己覺得就真人好睇啲嘅，真人點都立體少少咯。跟住然之後，但平面咧就會好容易有啲要就翻個角度先至揾到最好睇嗰個樣咯。就 哦，咁佢哋有冇話即係幫你影嘅時候都留意到點樣樣影你話個角度又靚啲咁樣 㗎？有啊，因為全死角真係 kick 啲嘅，所以佢又真係 喺頭殼頂炒埋嚟啦， 或者有個背脊嗰度影啊，哇有 feel！ 哇100分， 後尾怎影過去？ 咁啊，而家即係麗英亦都有再派新歌啦，而家呢一首叫 Free Rider 啦， 係 Free Rider 咧，其實就係、是我中学嗰阵时候写嘅，唔系中学嗰阵时候写，我读书时期写嘅。咁大学咧就其中一个 sam 咧就俾人 free 坏咗啦，跟住我就觉得好伤心同埋好嬲，跟住就突然间哇灵感涌现就写咗一首歌出嚟啦，系就系、是、咁简单。 我想知佢 free ride 到咩地步呢？ 其实佢就唔系好严重嘅，只系一份少少嘅功课啦，自己一个都可以做到嘅，系啦。只不过咧，佢做呢份功课之前咧，就同我讲过话，我负责呢一 part 咁样，咁所以我就真系完全相信交咗俾佢啦。跟住点知到最后佢同我讲话咧，唔好意思，我真系做唔到啊，搞到我就极抢咁样做咗出嚟咯。 哦，即系佢都有同你讲话佢做唔到嘅。 系啦系啦，但系我想佢早啲咯，即系我宁愿佢即系冇应承过我会做嗰 part 咁样。 因为我试过有啲 friend 系直情去到 present 嗰日都冇出现过咯。 哇，嗰啲我真系唔知点搞。 系啊。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丽英咧估下我同阿一样嘢，就系、是、啊，我哋两个边个似中意大眼嘅女仔咧？ 系咪只可以拣一个噶？ 系，一个真系好钟情于大眼嘅。 咁啊，我觉得波醒，我觉得你系中意大眼嘅。 原因是 呢，因为我留意到呢，人啊通常会揀一啲呢，揀对象是同自己有啲似嘅。咁波胜呢系隻眼比较大呢，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都会鍾意大眼嘅。 即系我隻眼细啦， 哎呀你隻眼细肥仔。 但对比起就细啲啫。 开估 真正嘅答案你估错。 错咗， 人系会揾一啲自己冇嘅嘢啊！ 佢自己冇， 我有钱咯，仲使咩揾钱咧？ 我冇钱先要揾个有钱嘅翻嚟就系咁 样。我冇眼，我先揾一对有眼嘅人咯。 样我唔系咁认同噶， 因为佢都真系平时我哋睇即系揾女嘉宾啦，应该咁讲。 嗯， 碌嗰啲 IG 啊，成嗰啲咁嘅时候，即系佢叫啲大眼嘅咧，佢都。哇！呢、這个就 真系不得了， 真系不得了。 哦，咁样噶， 系啊，好真挚噶。 我冇怀疑过你噶，我 系啊， 系嘅。我只眼放大啲都 OK 啊， 得闲啲咁样望， 得闲啲都几大。 我觉得丽英真人对眼系大啲嘅。 哦， 哦，哇！呢、這个好开心，我听到。 我觉得系嘅，我觉得系影相，因为可能揾唔到个 focus 咧，你就唔知点样咪住咗定。 啊，都系噶，相机都有时揾唔到 focus 噶，隻眼太细咧 ，focus 唔到啊。 系，因为而家就咁望你有少少，系咪少少双眼皮啊？都 内伤咯，啲人会话系咪？ 有冇谂过即系黐下嗰啲咩双眼皮胶纸啊？ 以前细个有黐过嘅，但系后屘觉得太辛苦啦，真系，所以就放弃咗啦。 我知细个嘅时候嗰时系因为咩原因要黐咧？ 因为啲同学仔都系贪靓啦，跟住之后佢哋真系开始黐双眼皮，我跟住我就觉得啊系，黐咗真系大啲精神啲咁样，跟住就跟住一齐黐咯，超嬲你嘅啫。 但系唔系除咗双眼皮胶纸，仲可以唔知点样化个眼妆啊、眼线啊，整到好似图坦卡门咁样就可以、 哦。有嘅有嘅，再加多层喺上面。 可唔可以搵一支条片 cosplay 图坦卡门 ？OK，我开始应承你哋。 但系你啱啱话即系搵另一半系搵一啲同自己相近嘅人啦。 嗯。 咁你择偶条件喺外貌上系？ 系 唔可以太高定系？ 你嗱，我就有个老公叫李敏浩嘅，就睇翻佢个 package 咧，就好似真系同我唔系好似样嘅。 你自己都心虚啦， 但系我发觉我会欣赏一啲单眼皮嘅男仔嘅，其实都会系啦，即系我觉得有啲男仔单得好好睇嘅，咁样我都会中意，系单得好睇，即系个好睇先系重点。 我揾紧有咩人系单眼皮单得好 好睇啊？ 有噶有噶，嗯，定咗 有嘅一定有嘅。 系咯， 不过未谂到啫嘛， 好似 我未出世啊嘛， 系啊。 伊人嗰只咧就唔系话佢少少双眼皮，但佢都系偏细眼噶嘛，但佢都好差，好靓，就系嗰类咯，都 OK。 哦， 所 以你中意啲眼细嘅人？ 眼细啊，中意嘅，中意。 小光咧？ 小光唔得啦，小光条线就得。 我想知系咪成日都有人 cap 嗰幅图俾你，就系小光看到的世界。 我情人铺比较多，佢只眼真系极细一 条线。系啊，佢一笑嘅时候，只眼一条线咁样。 系啦， 除咗头先讲呢个人样嘢之外，你择偶条件上面，即系外形上，仲有冇其他嘅？ 外形上啊，好彩就自己生得比较矮咯，即系我就觉得其实高我一个头嘅男仔唔难揾嘅。即大概一六几，其实已经高过一个头噶啦，所以我就系咯，我谂大概一六五以上我都接受到嘅，即最好就高啲啦，即系米七以上啦，系啦。 但门槛相对就低啲嘅， 门槛相对低啲嘅。 咁你身形上有冇嗰啲即肌肉型啊、钢条型啊，或者少少肉地嗰啲，你又有冇喜好噶？ 嗯，我又唔系好中意超多肌肉嗰啲咯，即系啱啱好就 米六但有肌肉，就好似功夫里面嗰啲行出嚟嗰啲靓仔， 好似陀地驱魔人入边嗰个， 咁样， 即系唔中意太大嚿肌肉嘅， 系啦，唔中意太大嚿肌肉，平均啦，一定要均匀，啱翻比例。 吓，咁如果即系嗰啲即系钢条型嗰啲， 又麻麻喎，有翻少少肉比好啲喎， 即系嗰啲攞嚟睇嘅啫。真系拍拖就揾翻啲肉地啲嘅， 系咯，都系咁啊。李敏浩就系个 standard 咯。 如果米六嘅李敏浩咧， 米六有肌肉嘅李敏浩， 同埋米八嘅情人妇， 哇，好难拣啊！我只能拣翻李敏浩啦，我咩都系李敏浩啦。 米八嘅情人妇都几滑稽嘅，你谂下都仲系嗰个样子，但系 好高咁样。 系啊，咁啲可能嗜好上面啊、技能上面嗰啲咧，会唔会自己都有啲心目中啊？希望另一半有呢啲咁样嘅嘢噶？ 有啊有啊，我都想佢系有啲才华嘅，但系唔一定要同我一样，即系玩音乐啊或者拍戏咁样啦。但系佢有一样嘢系好认真、好专注去做嘅，即系你望落去系会哇闪闪发光咁样嗰个感觉嘅话， 计数咁 礼仪师咁样 ，OK 嘅 OK， 计数，喂计数都参噶，以前计数叻嗰啲男同学系几好，几受欢迎嘅。 真心咩？ 真系咩？ 我通常唔同呢啲人倾偈嘅， 通常计数 你老以我排斥你咯， 咪咯。 唔同嘅，中学，中学啫，嗰阵时。 通常计数嘅男同学隔篱嗰啲，全部都系计数嘅男同学，系成班都喺嗰个班房里面好专注。 又系样嘅问题，即系一个靓仔嘅计数叻嘅男同学就唔同嘅。 有冇啲范畴？如果佢叻嗰样嘢，你觉得会吸引到你咧？即系撇除头先话唔使一定要识玩音乐的话， 我觉得运动啦，系啦，即系系咯，即系佢好似系玩剑击嘅嘛，张家朗咁样。maybe 或者煮嘢食。好犀利嘅，系啦，嗰啲都好吸引，我觉得。 哦，你而家讲所有条件，我都 全部你都好似咩都好似 OK， 但我都系 keep 咗情人妇落去啦， 系咯， 即系米八玩剑击好叻嘅情人妇。 喎，即係我真係唔係好高要求嘅、啊。有冇啲唔 OK 嘅咧？唔 OK 嘅話，可能就係冇乜上進心啊，或者好容易逃避啊，即係遇到啲困難就唔繼續落去咁樣嗰啲咯。 女神大揭秘。 我哋就想拎翻一个你嘅秘密嘅， 系 你会拣咩范畴关于自己嘅嘢去 share？ 系饮食方面嘅秘密嚟嘅， 系 系咁咧。呢个秘密就系我都冇特登同其他人讲过，咁就系我系超级唔中意食生蚝。 哦，即系嗰啲腥嗰啲系嘛？ 系啊，我系由细到大啦，都系食唔到腥嘅嘢。即系我啲近年咧就解决咗三文鱼嗰种腥味，同埋普通鱼嗰种腥味啦。但系生蚝系真系唔得嘅。跟住有一次咧，我系去咗一个阿姨屋企打边炉咁样啦，跟住佢系佢又买咗啲蚝翻嚟，跟住然之后佢就系咁氹我食，食啦丽英，食一嚿啦。跟住然之后我就真系礼貌想咬咗一嚿啦，因为摆咗啖落口之后咧，我三秒之后即刻呕咗出嚟咁样。 但你打邊爐嘅時候，佢已經煮熟咗，係咪應該冇咁勁？ 煮熟嘅蠔定係生？ 生蠔同埋煮熟咗個蠔都唔得，應該話蠔女都係唔得 嘅。哦，台灣嗰啲蚵仔煎咧， 唔 OK 都。 吉列炸蠔再點嗰個沙律醬咁樣咧？ 冚啊冚咁多可能 OK 啲啩，但我諗都唔得啦，係咯。即係如果知道佢係蠔嘅話，我都唔會食啦。 咁三文魚點解你又會克服到？係咪食嗰啲靚嘢之後？ 應該係應該。 即原本你生冷嘢都唔 系 好食定系？ 系啊系啊，细个系即系鱼类、海鲜类都唔食嘅，跟住大个先至慢慢再接受翻咯。 哦，即系嗰啲咩海胆啊，嗰啲你都咩噶咯？ 系啊系啊，海胆都唔得噶，所以我系唔食唔到啲正嘢噶咯，其实 系咯，蚀咗咯， 蚀晒啊！ 即系海鲜呢啲咁样唔系好食得到，咁但系你平时喜好会中意食啲咩咧？ 偏向平时就中意食。菜啦，同埋肉类即系牛肉嗰啲咯， 加埋成日菜软牛肉， 我都系谂紧呢样嘢。 菜软牛肉， 菜软牛肉， 要食菜啦，食肉啦咁啦。你爭在未將個食物金字塔講曬出嚟， 少少碳水化合物啊，戰一戰啦、啊。 生果啦，中意珍珠奶茶咯，最中意。 我都有樣唔算太健康嘅嘢，即係我覺得你後生細女應該硬係有一啲喜好係啲唔係咁健康嘅嘢嘅， 食菜都唔係食肉， 少油少甜咯咁樣嗰啲， 心同飲食嘅名，笑死。 咁一個男仔如果真係想約你去食飯啊咁樣，咁應該同你食 咩咧？係咪菜軟牛肉、 小炒鑊咁食嗰啲啊？ 我覺得約我去 cafe 都唔錯嘅，系啦，因为 cafe 有好多唔同嘢拣噶嘛，同埋我都好中意食薯条，咁 cafe 就有，即系多数会多啲唔同种类嘅薯条啦，咁样。 甜品咧？甜品类咧？ 甜品类啊，甜品类我又冇乜所谓嘅，即系蛋糕嗰啲好食嘅我都会食咯。系啦系啦， 好食嘅我都会食 啊，唔好食嗰啲我就系啦，我就唔食，我就唔食。 几有哲理喎，你呢个人。 啊！芝士蛋糕，但芝士蛋糕我最中意。 估你唔到啊！ 好食嘅芝士蛋糕， 几好用啊！呢、這个 好食， 好食 啊！好食嗰啲我 靓仔嘅我都中意 噶，咁靓仔啲就一般啊，系啊。 但有冇话咸同甜系中意边个多啲？ 中意食咸类多啲嘅， 即系零食嘅话，即可能都系薯片啊、薯条嗰啲多过雪糕、朱古力。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太甜嘅我都麻麻地啦，你哋系咯。 我明白太甜我都唔 OK 啊。 唔 OK 啊。 咁但系平时做嘢系咪都会长期有啲零食喺度，定系点？ 我冇嘅，我就做嘢好健康咯，就冇乜点食零食。 食菜 菜 菜同牛肉啦，都系，跟住摆个铁板烧喺隔篱咁啊，得闲过嚟食下，沙煲沙煲咁啊。 我想知道你哋个即系你哋个 group 人或者你 channel 嘅人啦，边个食嘢最麻烦？ 食嘢最麻煩，應該都係人父咯。佢係除咗即係海鮮佢唔食啦，同一樣啦。佢另外都係好嘴挑嘅，即係有啲菜，即係有啲飯啦，鹹得滯啊，跟住然之後或者甜得少少都唔 OK 咯。 好食嘅佢先食， 啱啊！呢個百搭真係好食佢先食， 唔好食嗰啲佢唔食啊，食人父。 系真系少少都，即系少少可能个叉烧咁样多咗少少肥肉咁样，佢都唔 OK 嗰啲嚟嘅。 哦，即系佢分到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食好嘴挑嘅。 哦， 你得唔得呢啲男人咧？ OK 嘅，即系佢唔好逼我同佢一样就 OK 噶啦。 即系你唔介意 个男人系，哇唔得，呢、這个好肥啊，唔食。哇，今日啲菜咁油嘅，唉唔食啦。 我就觉得 OK 嘅 ，OK 嘅，系、咯，即系佢唔好叫我帮佢食啦，或者或者逼我同佢一样咯，咁就可以啦。 咁如果假设你安排一个即叫纪念日嘅时候，可能你拣咗间餐厅啦，咁佢入到去，佢出现呢种状况，你会唔会觉得冇咁 OK 啊？即系佢会觉得啊呢间餐厅，其实佢未必直接怪你，佢、只不过觉得间餐厅啲肉又肥一滞啊，啲份量又少，巴拉巴拉咁。但系你安排一个纪念日，佢出现呢个状况会唔会？ 哦，咁啊。咁會有啲唔開心喎、因為我安排俾佢應該我會覺得好好嘅嘢咁樣，係好嘅嘢嚟㗎嘛。跟住但係佢有啲咁嘅反應，我應該都會有啲唔開心。 但係嗰批評攞嘅李敏豪呢我唔 OK 啊？ 我應該會更加唔開心咯，因為我超級中意佢啊。 心理龍爪手。 嗱，跟住我哋有個心理測驗同你玩嘅。如果而家你能夠不顾一切咁样去拣一样艺术类型嘅工作，你会拣以下四样嘅边一样呢？ 系 A 就系做一个雕刻家 ，B 就系做一个摄影师 ，C 就系画家，同埋 D 咧系作家。 我会试雕刻家。 哦，点解嘅？ 因为啊，雕刻家我未试过嘢，我觉得好真系几得意，想试下。同埋，佢系长时间好专注咁样雕个制成品出嚟噶嘛？ 系啊， 跟住我都几中意呢种感觉，耶、yeah ！其实同画家性质差唔多嘅，但系我就觉得雕刻系我未试过嘅，我就想试下咯。 阿一你咧？ 我会拣 dog 嘅 作家， 作家。但系其实我有少少想摄去 B 啊， 摄影师 系啦，但应该会拣 dog， 因为我一下我想去做摄影师嘅原因系我想睇呢个世界多啲嘅嘢。 哦， 系啦，纯粹即系你可能 stay 喺野外影个天个星空咁样，即系嗰啲画面啊，或者日落日出啊，或者你睇唔到嘅地方。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做，我觉得系 D 啊，即系个创造力嘅问题啊，即系无限，因为文字嘅可塑性可能再大啲。 哦、so deep。 收 啲，唔系你嗰啲好食，我中意食嗰啲嚟。 一个回马枪怼落去， 估唔到咧。 边只噶？ 我系拣摄影师嘅，但我冇你个原因咁咩嘅，我纯粹觉得 想影女， 冇错。我觉得系啊，好多影嗰啲喺嗰啲好靓嗰啲相啊，嗰啲 咁画家都得噶， 唔同。 你有排画喎，嚟企耐啲啊！ 铁达尼号 系咯，铁达尼号 solo man 嚟 ，Mr. Bean 嗰啲咁啊，又系咁啊，系啦，我想做摄影师，先用镜头影嗰啲女咯，系啦，咁但系究竟我哋呢几个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个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嘅。 平日我又讲对住你讲。email 要 check 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早你个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落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怪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玩失踪玩到要搵侦探去查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讲咩？过年啦，晒转头要翻工啊！ 度，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嘅，包括系观塘道、伟业街同埋清水湾道咧，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都系好繁忙。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咁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有意外，龙尾就喺牛头角定富街。而弥敦道喺尖沙咀方向咧，近拔街嘅中线都系有意外嘅，车龙就排到近界限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去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落山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而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近龙翔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公主道桥面。另外在尖沙咀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而家七咸道南介乎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挤塞。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龙村一段，而家车龙排到近青龙头。之后提提大家，在沙田的大涌桥路因为有道路扩阔工程，直至下午的4点钟，沿住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的车辆都是禁止左转入安心街，咁车辆可以改经安丽街和安平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 Bossing 和奔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哋要落沙井做嘢，哎，等我划支火柴先。 吓，做乜要点火啊？ 你有冇听过用点火头井嘅方法嚟睇下密闭空间内有冇有毒气体咩？ 吓， 再唔系，我会靠睇下沙井内有冇生物或者沙井嘅颜色嚟判断佢系咪安全噶。 梗係唔安全啦！想知多啲有關於密閉空間工作安全，你就要聽神微電康康節目時段內嘅二台話你知，快啲正式你支火柴啊！ 黎英，你咁鍾意李敏豪啊？如果李敏豪係有十分滿分，同佢比波城有幾多分呢？ 波城就5.5分啦，因為李敏豪有時啲衣著都好似你嘅，係啦，都會戴 cap 帽同埋著啲好簡單嘅衫。跟住同埋你嘅身高係比较接近李敏豪嘅，所以就俾多0.5分。我係黎英，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黎英嘅， yeah. 我哋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是、如果你可以啊不顾一切而家去拣一样艺术类嘅工作嘅话，你会拣啲乜嘢呢？ A 就系黎英拣嘅雕刻家啦，B 就系我拣嘅摄影师，C 就系画家，而 D 就系阿一拣嘅作家。 我想问你有冇谂过系雕刻啲咩噶？人啦、啊，定系一啲？即幻想出嚟嘅嘢啊，符号啊，定系 人咯、啊？如果俾我第一个作品，应该会试下雕我自己个样先咯、 啊。然后隔篱再整个李敏豪喺度， 系啊。 然后企埋， 即系要功力再练多10几年，再雕埋个李敏豪出嚟咁就。 咁就真系好似样。 系啦，咁就可以。 我终于明点解一开始你做访问话搵个同自己差唔多样。啊！睇嗰个真系好似好有夫妻相， 自己慢慢微调佢嗰个样啊，一路雕嘅时候， 雕出嚟唔系李敏豪嚟嘅，啲都系丽英嚟嘅， 米白嘅丽英， 嗰个李敏好似人哋嗰啲山寨蜡像馆嗰啲，你写个牌话佢咩就系咩噶啦， 惨啊惨啊， 唔系摆杜莎夫人，摆杜丽莎夫人， 嗰个蜡像馆嗰度， 好笑啊呢、這个，我唔做啲米啊。 啊，好笑啊！呢啲好笑啊，佢 好笑嘅嘢几好笑 啊！系啊，嗱，咁我哋逐个揭晓究竟代表啲咩啦？因为呢一个系讲紧即系测试紧你恋爱当中可以有几自私嘅。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C 画家嘅朋友，你嘅自私指数有90%，你系一个自我中心嘅人，只系为自己而活嘅啫。爱人想要在恋爱当中改变你，基本上是没可能的，所以你都是适合找一个个性比较独立一点的对象。那今天好像黎英这样揀了 A 雕刻家，波胜这样揀了 Boy 摄影师，又或者好像阿一这样揀了 D 作家，又代表你的自私指数有多少呢？ 心理龙爪手， 知按作家自私的指数咧40%， 系 OK 啊，都 中规中矩啊。 佢话你 care 嘅唔系嗰啲外貌啊、钱啊嗰啲世俗嘢嘅，而系有冇能够攞到对方嘅真感情。 哦， 系啊，佢话你好憎啲自私嘅人嘅、哦，所以你系会为对方设想嗰啲嚟嘅。 嗯，呢、這个基准呢、這 个摄影师啊，自私嘅指数15%，再低啲。 哦， 佢话。我揀呢个选择嘅人呢，爱情当中係鍾意嗰啲互相依赖啊，观察下对方需要啲乜嘢，然后会主动去满足对方嗰啲人嚟嘅。即係总之对方开心，自己委屈啲都冇乜所谓啦，咁样。係呀，呢个係好准嘅。係呀，唔係就爱情平时都係冇乜所谓啦，你开心就得啦嗰啲咁样。咁而至于黎英揀嘅雕刻家啦。 满分啦、啊、就。 应该係囉，应该好高、啊。15都出咗 ,40 出咗，你一系80一系100。 一定係。 自私指数有75%嘅， 即系画家系最高嘅， 画家90啊，系、 哦、 最高嘅画家系，雕刻家系第二。佢话爱情当中你系有啲霸道嘅，因为想主动去塑造对方成为你想象中嘅状态， 即系你一路变成自己嘅样 子，想改变佢。 所以会对方去配合你即所想象嘅你希望嘅嘢咁样咯。咁、如果得就冇事啦。咁但如果对方配合唔到，可能有落差的话咧，你就会唔开心噶。 哦，其实佢都唔系完全，佢都几准噶，我觉得。 你试过叫人哋改啲咩咧？唔准食生蚝。 唔准食生蚝，冇喎、啊。但系系咯，好似我啱啱咁样讲咯，或者我觉得嗰、那个。即可能對方是比較悲觀的或者諗法是很容易去負面的，我會叫他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樣諗啊，但可能他真的天生本身已經是咁嘅啦嘛。 嗯，但是你用咩方法去叫他唔好咁諗先？即你究竟是每日 send 一些很正面的小能量信息俾他啊，定係鬧他啊，定係慢慢改變？都已經差很遠噶嘛。 我會慢慢同佢講咯，分析咯，即係我就係好 soft 嘅，我唔會即係會鬧佢，你唔好成日咁樣諗得唔得啊？即係我唔會咁樣講嘅，係、啦，即係我慢慢引到佢咁樣諗咯。 但你嘅 soft 係真係 soft 嘅。 我未照鏡，我都唔知道。 因為有啲人以為自己 soft 咗噶嘛，但有權利係唔使咁惡啊嘛。 咁又冇喎，佢又即係我諗翻起對方有冇咁樣講過咯，係、咯。 咁嗰時有冇真係可以慢慢 tune 到呢樣嘢咧？ 佢。即系对方有分享过，听完之后会开心咗咁样嘅，咁我谂系有用啩，系啦，即系如果佢都咁样讲嘅时候， 但系有啲系即系真系行为上嘅嘢，你要求对方会改，或者嗰啲人做咗嗰啲嘢，你系觉得接受唔到，即系例如去厕所唔冚埋个盖啊，食饭之前唔洗手，有冇啲真系行为上嘅嘢你要逼佢改变咧？ 行为上其实都有嘅， 嗱越揭越多啊， 越揭越多惊啊， 去一下头先。 因为我就好在意，即系人哋衣着咁样啦，配搭啦，跟住我就会即系我会想佢试下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好嘅嗰一类嘅风格咁样咯，系、啦， 系咩类型嘅风格？ 嗯，即系其实正常 Uniqlo 嗰啲已经好好，但系有好多系 Uniqlo 都唔系噶嘛，系乱搭噶嘛，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唔好啦，即系你明明好好地，其实你可以更加 即系简单啲，唔使咁复杂。 系啦，其实你明明系可以好好睇嘅咁样。 即系经过， 但系对方系好中意佢嗰刻嘅打扮嘅。 嗯，佢系冇所谓嗰啲嘢嘅，系啦，佢系好冇所谓话我自己唔识衬衫，跟住然之后咪会话啊，我如果系咁嘅话，我可以帮下你啊，我系呢一种心态咯。 哦，即系原来佢，我以为佢着到好似 Yman 咁样嘅，佢好 enjoy 嗰种，然后你唔得，你同我着翻 U 记咁，咁你真系好大嘅改变啊！ 系啊，咁型 Yman， 唔系啊， 唔系啊，但唔系个个着到好似 Yman 咁型噶嘛， 都系 系啊，即系你要有翻咁上下嗰阵才啊，有时都唔系净系个身形咁简单噶嘛。 都啱，但系太。系个咩啦？即系，唉，即系可能着个熊猫牌咁样嗰啲背心出街咁样就唔得噶啦嘛。 有啲咩嘅装束？如果你觉得你嘅另一半同你咁样着住出街，你就麻麻地啦。即系例如可能佢中意背心、短裤、踢拖咁样嘅，咁呢啲会唔会都尽量唔好咧？ 系咯，我就觉得尽量保啦。跟住同埋，如果着得好唔啱佢年纪，可能。穿 polo 那些是啊， 還要企領這樣 衫是啦，恤衫但是穿牛仔褲這樣有些不是搭得埋的嘛，然後就會覺得很奇怪這樣咯。 哦， 是啦， 即如果那個人不懂襯衫，你是會扣很多分的。 都扣分的，都扣很多分。 我們評下今天咯。 好，先阿一啦，近近地阿一的裝束。 我覺得阿一這個和風的恤衫，跟住加埋呢一個咁有夏日感覺嘅短褲係有80分嘅。 O K， 係啦， 似唔似踎喺日本街頭嗰啲？ 咁 望咩啊？ 可以扮大唔片。係啦，跟住波成就係、清爽男兒 feel。系啦，有少少 Nico N 嘅感觉。 哦、，OK， 所以我会中意，我中意波城呢一种打扮多啲， 即系简简单单啲。 系啦， 咁我除咗件衫咯，全身黑色。 OK， 90分。 我以为你全身肉色啊，你真系最简单同朴素，简单原始嘅感觉。 复古风嘅灯。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黎英嘅。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如果要你喺文文嘅动漫角色之中拣一个做你男朋友，拣一个做你老公，你会拣边个咧？ 我会拣《热血自由式》里面嗰个骨真琴，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热血自由式》我知边度，佢我望下先。即系讲游水嘅嗰套动画， 系啊系啊， 我就记得方力申嘅破冰转身啫， 嗰个恋爱自由式啊。 系咪方力申啊？ 有系咪方力申啊？ 我唔记得咗啦，我就系破冰转身咯， 同埋有艾威， 系 艾威系唐尼个老豆，我哋记得。点解会拣呢、這个恋？唔系唔系恋爱，热血自由， 因为佢识破冰转身。 你有冇睇过恋爱自由式？ 哦，有噶，以前细个有睇过。 哦， 我仲记得个结局咯。 系点噶？ 好似系个女仔因为长短脚啊嘛，跟住然之后就去咗做手术，跟住最后就医翻好。 阿陈文焕长短脚、我记得系， 系、啊，冇睇过。 啊，系咩？ 系啊，我好少睇电视哦。我细个好勤力读书啊嘛。 原来咁，但系你识破冰转身？ 我睇翻 YouTube 嗰啲人讲咗，或者连登仔讲翻咗， 佢都系近几年先睇翻嗰啲嘅。你 feel 到佢系咁啊？热血自由式嗰个角色 系 系啦。点解会拣呢个系做呢、這个做男朋友啊？ 系啦，男朋友啦，佢唔系，其实佢啱老公多啲，我会拣佢做老公。 老公嘅， 因为咧佢系屋企有细佬妹嘅，佢个设定就系佢好照顾佢啲细佬妹啦，跟然之后又会又识煮饭，系每一道餸都做得好好嘅，跟住我就觉得好有嗰种主家男嘅感觉，我就觉得好啱做老公。 咁如果男朋友嘅咧， 男朋友嘅话会想佢风趣幽默啲啦， 系 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 IQ 博士， 佢大过咗， 好幽默。 IQ 博士， 嗰个千平博士系嘛？ 好似系千卷执平系嘛？ 系啊系啊。 男朋友嘅话，路飞咯，海贼王嗰、那个。 哦。 系啦，因为佢有艘船啦，因为我哋可以环游世界啦，系啦。跟住然之后， 突然之间咁物质嘅人去到呢、這 个， 你有艘船 乜嘢啊？ 即系意思佢可以带我周围玩，跟住然之后去唔同嘅地方，我哋可以一起。系啦，体验唔同嘅嘢就系咁啦。 哦， 有艘船， 有艘船， 即系总之有个交通工具可以周围去啦，咁啊。 咁Thomas火车头， 佢本身 系佢咪人嚟啊？佢咪人， 佢本身就系个交通。 如果我系 Thomas 其中一个嘅话，我都系个火车，我就 OK Thomas 咯。如果睇动漫嗰啲，你自己有冇喜好边一啲噶？ 我会中意热血动漫多啲嘅，阿云、海贼王呢啲啦，系个 Hunter。 拣一套嘅话，你最中意边套？ 我最中意系因为近期睇完 Hunter 啦，我揀 Hunter 先咯，系啦系啦，我尤其是系睇蚁王嗰集咧，跟住之后觉得重击咗我心啊，我觉得系个王者嘅成长 touch 到我。 如果你可以做即系 Hunter 里边嘅角色，你会有冇话边一个你自己好中意咧？如果计 Hunter 嘅话， 我会想做阿 Killer， 即系嗰、那个。殺手家族咧，我唔記得，我唔知廣東係點樣譯佢嘅名字，奇亞定咩啊？ 基魯亞， 基魯亞係基魯亞個妹咯， 係 係啦，因為有個阿哥錫我啦，跟住之後佢啲超能力好似好勁喎，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好多嘢，如果佢妹嘅話， 你都中意啲有人即係、就是、take care 住嘅嗰啲狀態多啲 啊？係，我中意。俾人 take care， 嗯，但你本身现实当中有冇兄弟姐妹噶？ 有啊有啊，我都系我有个阿哥咯。 差几年啊？同我哥有冇啊？ 十年。 细个有冇虾你嘅？即系啲阿哥成日都虾细妹嗰啲咧，成日咁讲。 会啦，即系生得矮嘅，点都会俾佢摸头啊，咁样跟住即系俾佢咁啊喺度捽你个头咯，捽乱晒咁样嗰只咯。 有冇谂过点解唔高？系因为佢细个系捽你个头，就系因为阿哥 揿住 揿住你， 阻碍发育。 我终于明咗我唔高啊！ 就系因为你阿哥咁啊！ 又是你， 恭喜思瑶。 最后咧，我哋有礼物准备咗丽英嘅， 佢呢个题目好得意啊！ 系啊，你自己讲下你开咗嘅题目啦。 系可以拯救世界，同埋 可以吓你一跳嘅嘢， 系可以吓我一跳。 系啊， 有咩可以吓你一跳咧？ 有咩可以？ 哇 ！sorry， 啱啱吓唔到。 你吓到我，你吓错咗隔篱嗰个。 试下啫。 系啊，呢、這个灵感嘅来源有冇话系啲乜嘢咧？ 灵感嘅来源就系、是，系啦。我好耐都冇俾人吓过啦，就想睇下有冇啲咩嘢系可以吓到我嘅。 我啊吓大嘅 回魂夜，我由细俾人吓大嘅，朝头早玩过山车，夜晚玩鬼屋。 细路打睇十套鬼片， 即系睇鬼片嗰啲都唔惊嘅。 唔惊嘅。 血腥咧？ 血腥都唔惊。 生蚝咧？ 周幾。 咁你但系即系头先嗰啲只鬼啊嗰啲咁样，你现实中有冇其他嘢你系惊？即系举个例，嗰啲昆虫啊或者咩嗰啲，嗰啲嘢会唔会吓到你咧？ 四脚蛇都惊嘅，如果好大堆曱甴我都会惊嘅，系、哦、啦，即系呢一类咯，好多人都惊啦。 哇，好啊，系咪你讲完个画面？肥仔你嗰、那个你先啦、 啊，我嗰个先啦、啊，又可以吓你一跳，又可以拯救你嘅世界。 哇， 我谂咗好耐。 睇下佢笑到个样几衰， 我觉得好过分买呢嚿嘢， 可以拯救世界，佢嘅世界嘛， 啊、又可以 吓、 啊、 佢一跳， 究竟咩嚟咧？ 好大盒喎、啊，你嗰、那个， 唔系，棘住咗，曱甴屋，我买曱甴药， 哇，好正呢、啊這 个，你试下有人翻到屋企，见到真系死咗几只喺度，你仲唔大嗌？但我又拯救咗你喎、 啊！佢仲有三款添喎， 系啊， 几型啊，有 design 啊，真系吓我一跳啊！呢、 這个呢个几好啊！ 呢个几好，呢、這个 我觉得你呢个几好， 多谢多谢， 呢个几有趣，你呢个几有趣，我嗰个都系啲，我嗰个都系钳起嚟啊！ 呢个我谂咗好耐啊！呢、這个。 我、哦、呢、這个系骑咩嚟嘅？呢、這个首先咧要拯救世界，我觉得呢个世界冇得救，所以我谂唔到点可以拯救到啦。 系嘅。 咁然后就喺吓你一跳嗰方面着手啦。咁呢一嚿咧，其实要真系用咧，我觉得先吓到你一跳。即系突然之间用 哦，即系嗰啲咩鳄鱼夹夹手指嗰啲啊？ 究竟系咩咧？ 但我纯粹其实主要系因为觉得佢好得意啊，开始。佢一个叫水铁炮嘅东西，跟住佢话个水力超劲嘅，即系我用话点吓你一跳就入咗水咗，跟住突然之间射你咁样样， 系 啊，唔系我中意，但系我觉得话想去沙滩就系想要呢嚿， 即系嗰种吓你一跳咯。咁但系最主要系因为我觉得呢嚿嘢好似几过瘾，因为佢话个水力好劲，同埋个三个头叫水铁炮，我就觉得 佢系可以三个咁样。 系啦，一揿跟住就射出嚟咁样啦。 呢、這个一次我满足你三个愿望。 所以我话有少少钳，但系我又觉得几得意，咁所以我就决定买呢个啦。 哇，正啊！嚟紧真系上沙滩。 佢真心啊，佢阿妈。 我真心啊，我就系追啲古灵精怪嘅，其实呢一盒都系噶。 我知道，但系佢呢个真系好唔贴题， 吓你一跳咯， 咁 样 咁样吓你一跳， 吓人你一跳，呢、這个吓到我之后，我再吓人点？哇，咁样啊！ 你嗰件。你嗰个劲嘅，两样可以摆埋一齐。 呢个吓死全世界。 但两份礼物要你拣一份赢啊，你会拣边份赢咧？ 唉，点拣好呢？ 一个曱甴屋，一个水铁炮。 如果可以拯救世界，嗱，如果着重于拯救世界嘅话咧，我就觉得一有可能会赢嘅。 曱甴屋嘅。 系啦，系啦。因为咧，佢唔止拯救咗我的世界啦，应该拯救埋其他人嘅世界咯。 但佢破坏咗曱甴嘅世界。 邪恶啊！你咁讲， 所以贴题的话，咁佢呢个系即系贴晒两个题可以。 系啦，系啦。 但系你系中意， 如果纯粹个人喜好咧？ 个人喜好，我中意呢一个水铁炮多啲嘅，系啦。 可以接受呢个女人， 呢个系估唔到佢。即系如果佢中意嘅话，真 系 好中意。 系啊， 系中意嘅话，我好中意嘅。 系啊，好食嘅话真系。就好食， 就好食啦咁样。好啦，咁今日再次多谢黎英上嚟啦。 多谢 ，thank you。要改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长路赤身躯，成日战斗，撞落天花边有人救。一米五亦比当我，却永远后生，无从释放。高腰裤亦比全部太难攀，一千十一一望十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佢质，人在有气质， 从未觉缺失，从未怕吓。我身躯太细落，心胸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传递那高赞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仗，你是最正的。不需再过的色更好得，我望到胎底自保高姿态，无谓我怕太虚无。不需全部 king size 更造假，是最处理得最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协下午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表决是否解散教协。有教师会员表示倾向投票支持解散，感到不舍和不开心，但理解有关决定。指现时的政治环境不理想，不解散可能会影响教协发展。一名成为教协会员33年教师担心解散之后没有代表为教师发声。根据议程，大会将表决授权理事会处理和解散一切相关事宜，包括变卖所有物业、财产和经费、清还债项、终止雇佣合约等。教协上个月底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修改会章，降低解散门槛。支联会成员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保安局亦都计划剔除支联会的公司注册登记。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当局并非对支联会或民主派声音赶尽杀绝，而是依法办事，任何组织都要守法，包括香港国安法。来自30多个界别分组的选委会委员在全港多区摆街站宣传新选举制度。到湾仔街站的谭耀宗表示，不评论会不会提名民主党成员参加年底立法会选举，指民主党仍未决定是否参选。到同一街站的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提名表示持开放态度，他说任何人效忠和拥护基本法及特区，他乐意提名。唐英年希望透过街站让市民更加认识新选举制度，以及让市民了解完善选举制度后带来良政善治的优势。美国网球公开赛，17岁的香港球手王泽林火拍法国的韦斯特法尔，闯入青年组男双决赛，将会和乌克兰及保加利亚球手的8号种子组合争夺冠军。王泽林和韦斯特法尔的组合在四强迎战美国和克罗地亚的组合，第一盘先赢6-4，第二盘输4-6，到决胜盘以10-4胜出，盘数2-1晋级决赛，是香港球手历来最好成绩。在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5宗新型肺炎境外输入个案，并没有新增本土和死亡病例。中心表示，新增2男3女患者分别由上个月底至前日从日本、越南及南非入境，年龄介乎20多岁至50多岁。另外，新北幼儿园感染群组维持在27人染病，其中前日确诊的一名装修工人和他的太太，病毒基因排除是 Delta 变种病毒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电车的消息，今就由于电力故障关系，现在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是暂停的。就受电力故障影响，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是暂停。 之後跟進翻意外事故啦。咁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嘉隆村因為有交通意外，而家大嘅交通擠塞，車龍排到過咗深井。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嘉隆村有意外，龍尾過咗深井。至於較早前咧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車龍排到去觀塘道近德寶花園。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康宁道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一大车多，车龙啊大消散。而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拔街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之前咧中线系受阻，而家就改为封闭慢线，一大都系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牛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公主道桥面。咁而家窝打老道喺沙田方向咧，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在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东区走廊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六点钟，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和富中心至到屈臣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你写紧乜嘢啊？ 我的广播生涯 点解咧？ 访问过嘅嘉宾讲啲内容太丰富啦，我都要做定准备。 唔使急、啊， 点解咧？ 等你写完，到时可能已经系二台五十周年啦。 唔系啊嘛，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请嚟大专杯女子榄球冠军球队城市大学榄球队队长苏以琪。另外当然唔少得学界总动员舒瑶继续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老师同学生之间嘅关系啦，都应该系几密切嘅。如果佢哋同意嘅话，系咪？ 唔该晒何兆基副教授。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钟杰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但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继续 我是你的后援会。 话说呢，我哋今个礼拜嘅嘉宾系阿 黎英啦。 咁啊，呢个访问系上个星期六做嘅， 系 系啦。咁我翻嚟嘅时候就喺我哋电台嘅大门撞到黎英，我系真心讲嘅，佢真人系靓过上镜嘅， 真呢、這个真 系啦，呢、這个真真人系唔系咁未到无死角嘅 ，OK， 系 我都坦白嘅，但系对眼真系大好多嘅真人， 你又中意大眼啦。 咁佢未到大眼，佢未到大眼嘅。Sorry， 麗英 ，Sorry， 你隻眼係比想象中大， 係啦， 但又未能夠被稱為真係大眼系嘅女生， 係啦， 比想象中大啫， 係啦，所以真人 ，OK， 真人靚過相嘅， 好啦， 係啦。 唔好再讲啦， 唔好再讲啦。一阵小薯茄 banish 咗我哋。 系啊，我仲想上去冷笑话度玩噶，我愿望嚟噶。 好啦，唔讲咁多，即刻听今个礼拜推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八只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成日都话噶啦。恋爱就好似一场游戏，而更加贴切嘅咧，就好似啊一盘嘅捉棋游戏啊。如果你知道对方嘅思路，沿住佢嘅思路去行，就好似用李天命嘅思路的艺术咁样跟住佢行，唔准谂，即刻答嘅话咧，你可唔可以了解到对方究竟下一步嘅棋，或者再下一步、再下一步、再下下一步、再下下下一步嘅棋系点捉呢？咁你追女仔就易好多啦。咁其中一个方法呢就係睇星座嘅。咁你都可以睇下生肖嘅。咁但係睇星座其中一个好处呢就係好多嘅女孩子呢都即係几信呢方面嘅嘢㗎。咁用星座入手，例如你先话啊，你几时生日啊？咁然后就了解佢嘅星座，然后咧就大概估到佢系咩类型嘅女仔。嗱，以前咧都经常都话噶啦，处女座嘅人咧，我系非常之了解。咁而家了解埋巨蟹座嘅女仔，咁当然啦，天秤座我自己都了解嘅。咁你了解咗唔同星座嘅女仔之后咧，咁你就知道究竟啊应该用咩嘅策略，或者咩嘅语言，或者咩嘅一啲技巧啊，去征服佢哋。所以今个星期简单八隻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报告完毕。其实是一个易入手位先，先用易入手为主。你起码攞咗人哋嘅生日先， 系 啊，攞咗生日好紧要噶， 系 啦。咁当然进一步你可以攞埋佢嘅生肖嘅，即原来你打我十二年噶，咁样 即好少听人讲攞生肖。哦，你属鸡嘅原来。你属鸡咩性格我唔系好知道。哦，你属羊啊，原来咁啊，我真系唔知啊。 系啦，咁但系，即系原来吓、啊、你未够十八岁啊。哦， 咁、哦、就 咁迟啲先啦， 冇嘥时间啦， 叔叔唔啱你噶。咁跟住之后就是、即系你起码入手就系攞咗个叫做 生日啦。 咁你多啲话题嘛，或者你可以起码。基本誠意啊，打蛇隨棍上啊，就已經講埋話啊，不如嚟緊生日前後，即唔一定唔好正日住啊， 冇正日 未到嘅，你未到呢個級數 ，OK？ 認清自己，打開塊鏡，你只係一個單身嘅人士 ，OK？ 認清自己，千祈唔好約正日，係啦，約前後就話啊，咁啊，到時你都唔使約實添啊， 係。 咁到時附近嘅話，我哋睇下約你食個飯啦， 係啦， 唔好俾人哋有壓力先，基本嘢。 哇 哇， 第一步 先， 《孫子兵法》 第一步， 第一步 係啦，簡單處理，三十六計第一計，簡單處理， 簡單處理，唔好俾對方有壓力， 係啦。咁你跟住之後就即係開始就可以即係叫做入手啦，就估佢一啲性格或者成。咁當然你從佢嘅日常對話之中，你都要大概估到佢咩性格，呢個係基本嘢啦。即係都係嗰句啊。如果我不是生活在2021年的香港，我是生活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忍界大战的火影忍者世界，我就是奈良鹿丸，一个 IQ200 捉棋好叻的人。 我都唔知係真係因為你有呢啲咁嘅特質而鍾意佢定鍾意佢而有呢啲特質。 可能係咁啱， 真係咁啱， 真係咁啱。 鍾意同自己好似嘅人。 係呀。嗱即係首先你如果你去到好複雜嘅話呢，即係嗰啲好深信或者好有研究嘅嗰啲星座嘅人呢，咁佢有個 terms 㗎嘛，叫星盤。 係。 係啦，唔係洗手嗰啲。So, 哇哦。 So, 好啦。大家一定要搞嘅呢、這个 get， 呢个 get 一定要搞嘅， 即刻试翻名门啊！不过跌翻落去， 咁啊你咁多星盘系啦，咁你要再睇咩太阳星座啊、月亮星座啊，咁啊有啲人话其实睇爱情咧系睇金星星座嘅，系啦，咁如果以小弟为例子咧，我系太阳天平、月亮天平，但我嘅金星咧系天蝎， 哦， 系啦。 管理唔到 系啦，咁太阳同月亮就好明显啦。我有一个不折不扣嘅天秤座嚟噶嘛，即系嗰啲优柔寡断啊， 大家都感受到佢买嘢嘅时候嗰种状况啦。 买好咧， 系啦，两只色嘅袋， 系啊，两只色嘅袋啊，不如 系 啦。所以对于天秤座最易解决嘅嘢就系钱咯，因为我可以买晒两个，好啦， 唔使烦啦。 系啦，咁但系你攞咗呢个嘅星座之后咧， 特质啊， 要做一样嘢嘅，估下。 攞星座之后要做嘅嘢， 即系你大概 let's say 你知道咗，假设我而家嗰个咁啦，即系我攞到佢系太阳巨蟹，金星巨蟹咁样，咁你攞到呢个资料，你要做啲咩？ 要做啲咩咧？其实呢一步系我就系会想问你嘅嘢咧。 Come on man， 好烦啊 ！It's a very easy question， not a very easy answer。 一隻字或者两个音 系。 Google， 因为我哋真系唔识，所以系要 Google 嘅。OK， you are very interesting， I tell you， 真系要 Google。即系例如你 ，let's say 你系人马，你知唔知你金星系咩啊？ 我金星唔知， 月亮咧？ 月亮系山羊。 系啦，咁你就上网 search 太阳人马、月亮山羊，咁就会有一 lock 嘅性格出咗嚟噶啦。 呢个人相当有意思啊 ！Google 好嘢， 咁你会有好多唔同嘅，无论系由去到嗰啲叫咩YouTube 嘅一啲星座嘅一啲老师啦，即系台湾嗰边其中一个好出名唐老师，系啦，咁佢会分析啦，咁或者一啲自己一啲可能稍微叫做自己。我又唔想用冇咁有名氣，咁但係可能個 view 數冇咁多嘅，即係實際上個 view 數冇咁多， 係 有啲研究嘅。咁其實真係提供好多方面嘅嘢啦。咁你中意睇片又得，或者一啲 content farm 又好啊，或者論壇都有好多嘅唔同意見嘅。咁如果你再實際啲啊，你係直情可以 search 埋一個咩嘅地步呢？ 我唔答啊，我唔諗住答，我等你自己講。我唔知可以邊範 IQ 二百。 可以 search 多一个咧，就系、是、你呢个嘅男仔应该点样追呢个嘅女仔啊？ 我可以咁， 即系假设你要追， 即系譬如男天平追女巨蟹咁， 系啦，天平男追巨蟹女咁样，咁佢就会提供咗究竟你应该用边个方面嘅一啲特质去追求佢。咁啊，因为网上面有太多嘅嗰啲，我唔知道用唔用 content farm 啦，但系有好多嘅 blog 啊或者唔同嘅网站会提供资料，咁你又详细阅读哦，即系例如佢系。极度缺乏安全感嘅，咁你咪喺安全感嗰度不断去入手啦。即系例如其中一个，哦，佢系喜欢俾人赞赏嘅，咁你咪不断赞佢咯，系啦。但系有啲人，咁当然有啲人话，咁你赞一定开心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你要了解咗你嘅赞赏究竟系纯粹令佢开心啊，定系令到你加分，系两样嘢嚟噶嘛？ 嗯，我都明 白。系啦，系啦，即系例如天秤座，你要追一个天秤座嘅男仔。或者天秤座嘅人啦，因为佢经常出现优柔寡断嘅状况。如果你可以逼到佢做嘢，或者你可以管到佢，或者你可以即系好似啱啱头 part 讲嘅嘢，你可以管到佢，或者俾多一啲好叫做好实际嘅意见佢，佢就会对你有好感。 系， 咁呢啲就系、是、即系解决问题系系、人都想有人帮佢解决问题啦。但系你如何令到嗰、那个？好即系嗰个叫做 那个星座嘅人 receive 呢样嘢，嗰个分数会特别高啲。 系啦，系啦。Very good， 呀、yeah. ， 系啊，加一分， 好嘅 ，IQ 加一啊， 加一 先加一，即系本身我都 IQ 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咁样， 所以我都系二百， 咁所以我就話用 Google 去入手，同埋另外一個好緊要嘅策略係呢兩三都冇兩三個月啦，所以一個月左右 係 情嘅 tips 嚟嘅，即係小弟啊，識得人多，一定揾到一啲都係呢個星座嘅男女， 我即係知道下佢哋點樣樣。 係啦。即系例如我其中有个 friend、啊武王啦，直情开埋武王系巨蟹女啊，咁所以佢都知道巨蟹座嘅女仔系需要啲咩，或者佢喺呢个时候，例如其实唔一定系佢需要啲咩噶，例如佢嗰刻讲呢一句，佢咩意思系啦、 啊， 又或者佢嗰刻发脾气系咩意思？嗱，其实好简单，有几个 keywords 大家可以即系问你啲 friend 又好，或者 Google 好啦，例如系假设人马男发脾气咁样。咁你就會 search 到哦，佢發脾氣嘅原因啦，人馬男嗌交，咁究竟應該要點處理，或者人馬男喜歡你的暗示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嘢可以 search 到噶嘛。 我都有 search 過，即係譬如水瓶座嘅水瓶女 係 喜歡你，因為佢唔同星座喜歡你講過嘅嘢有啲唔同， 係，或者如何表白， 係啦， 係啦， 即係有權可能水瓶座嘅女仔講話你都记得依家咁先，其实可能是一个好大嘅一个好感啦，咁样，即系你要知道嗰个星座咁嗰句嘢， 佢讲得出呢句说话系代表佢有几大嘅决心，或者佢有几中意，或者佢有咩地步咁样咯。 系啊，就好似英国人讲 interesting， 其实佢唔系真系赞呢啲嘢。 系啦， 你要知道佢嗰套 language， 系即系少少就好似我话你加一，你唔系真系加一咯，你都仲系 low IQ。OK， 最后一个 tips， 估下。 最后一个 tips， 我谂到一个，我唔知系咪同你个一样。假设你一个天平男，佢一个巨蟹女，首先你要第一步 search， 其实你本身夹唔夹？ 唔系 ，sorry， 唔系，扣十分，扣你十分， 我先加一分， 扣你五十分，开股 来， 重温翻周末有情人嘅星座自修室啦， 差下一百分。 千刀刻忍受，千蚊通交，一堆废话 的人，可耻到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意。 PM 20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Talking To 后援后援后援后援有傻人后援有傻人后 Afternoon， 抽换有傻人，抽换有傻人。 哦，大家 Saturday afternoon， 抽换有傻人，波成压一。 咦，波成啊，个细路仔好似望住你。 哎呀，唔得噶，我同细路仔相处唔到噶。 吓？但呢个咁大个肚，一定系啦啩？ 一睇佢个样子就知系前监制梁学熙啦。不过做得关爱座都可以有唔同原因嘅。 唉，我哋成日都攞关爱座同朋友嘅批斗故事出嚟讲，咁唔熟书唔掂。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同听众开翻间关爱座慈善室啦。 点解个名咁似抄人哋嘅？ 嘿、hey， 我哋成个环节都系抄人㗎啦。星期六下午啊，今日嘅关爱座自修室讲嘅呢就係关爱座嘅人嘅五个特点啦。 係啊，好多身边嘅 friend 呢都有一啲真係同关爱座嗰啲人呢即係有被批斗嗰啲故仔啊。 係啦，咁所以呢我哋了解一下究竟关爱座嘅人究竟有啲咩特点先。其中一个第一个啊，根据网上面提供的资料， 是 大肚婆来的。 哦，是啊，我有时搭车见到都是见到大肚婆坐关爱座，这个准啊，这个。 是啦、啊、第二抱住细路哥。 哦，都是的，有时一个大肚婆隔离那个呢就抱住细路哥的。这个都我觉得这个 都算是挺啱、啊。 好，第三啦，又看一张不准啊。 是。 残疾人士。 这个是啊，这个直情一定是添啦，我觉得暂时最准是这个。 第四个老人家。 老人家是啦、啊、我身边都有些老友记呢，他们都是他们搭那些公共交通工具都会坐关爱座啊。 是啦、啊、那看看最尾这个的、情况是关爱座的人都经常会出现，也都少见得来，都几常见的一个特征来的，就是所有有需要的人。 哇，哦，这个几准啊，这几个五个都会有啊，所以不要笑啦。阿欣你讲得好啱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时真系喺出边见到有呢啲特征嘅人咧，佢哋就真系好啱坐关爱座。 系啦，即系让座俾一啲有需要嘅人，无论佢系老人家又好，大肚婆又好，残疾人士都好，或者系手抱住细路哥都好啦，让个关爱座出嚟。咁当然，如果大家睇唔到佢系有以上特征嘅，都唔好随便去批斗人哋，因为根本你可能唔知道对方有咩需要，多啲关爱。少啲批评，好似私分啊呢一句，好老土啊。 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的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近排因为做嘢咧，就同 Kitty 多咗见面倾偈。话说上个星期佢哋个嘉宾咧就 Anson 边讲开星座 ，Anson 边咧都人马座嚟嘅。跟住我就好记得咧，佢哋讲话复 message 嗰嘢，成日都讲啦，即系复 message 嗰啲嘢啦。系啦，跟住阿 Kitty 话好唔中意啦，人马男啦。跟住我就嗰日见到佢就话，我同 Anson 边一样，佢讲啲情况一样啊咁。Kitty 好幸福咗佢，啲人马男冇个好人嚟嘅。 我话你知啊。我有重温，最衰我系重温。如果系 live， 我一定即刻打俾私分。系咪讲紧我呢？而我最唔开心嗰样嘢系，佢哋有话数下边个同事系天秤座， 冇人记得你， 冇人记得我， 冇人识你啊！ 麻烦而家或者今晚你哋会听《周末有情人》嘅听众，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嗰度 话俾佢听， 话俾佢听，阿一就系靓仔，唔使提天秤座。提我系靓仔就得啦，系咁，拜拜。